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

久久记得我，一根他的头发，一通无声电话，一阵心里的麻，以前有多想他，